家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孩子成 W 坐姿怎么办？ 哎，孩儿他爸 啊， 你有没有发现啊，儿子最近呢他有点问题。 你这在你嘴里，咱孩子天天有问题，你疑神疑鬼的，没法给你过日子。儿子怎么了？又你 这我哪儿疑神疑鬼啊，咱们儿子确实有点问题。 那你说 你有没有发现啊，他坐着的时候呢怎么跟个小闺女似的呀？ 哦，你们说前几天我也发现，但我忘了说这事儿。对，那俩小腿老往外撇是吧，大腿它出现那个英文字母 W 那个样子，是不是啊？那是不是说明咱儿子比较洋气呢？ 还洋气，我看就是娘气。 嗯，反正不管哪条都够巧的了，咱问问专家吧。 得。 您好，我是 AI 专家，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专家，您说我们儿子坐姿哈，他老跟那女孩似的呈现一个 W 型，这怎么板一板呢？ 孩子们之所以选择 W 坐姿跪坐，一般是因为他们还没能完全掌握平衡的技巧，使用其他坐姿一不小心就要翻车。等孩子们长大一点，能够控制自己的小身板了，就要开始学习好好坐着了。如果孩子4岁以后还经常使用错误坐姿，爸爸妈妈就要慢慢引导他们了。 那孩子如果现在已经形成这样坐姿了又怎么办啊？ 办法有很多。一，孩子坐着玩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妨放个枕头或者大娃娃在孩子背后支撑他们的小身体，也可以在周围放些枕头靠垫，以免孩子直接倒在硬地板上。 要放个坐垫。 二，爸爸妈妈让孩子坐在自己双腿之间，把自己的腿给孩子当扶手，那就更好了。这样不仅可以纠正孩子的坏习惯，还能增加亲子时间，真是一举两得呢。三，用玩具逗孩子，让他们放弃用双手来保持平衡，锻炼他们腿部和背部的肌肉群。 哦，看来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好像是吧？ 虽然不是难事，但是需要家长持之以恒地坚持纠正孩子，要不然孩子形成了 O 型腿或者 X 型腿就麻烦了。 哎呦，你看看专家说了，得持之以恒啊。 行了，我知道了，谢谢您专家啊。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最近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定位在8:20上课，但是并不是8点多才开放校门。 如果家长有特殊需求，需要把孩子早一点送到学校来，学校也是开门的。只不过学校还会安排好学生在早晨这个时间的早读或者一些早锻炼，但也要根据孩子年龄特点进行设计安排。双减的一个最大目标是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其实是不同尺度的。作为学校来讲，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是课内和课外相统筹的，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家校社协同。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社会对未来人才的需求和需要，需要我们统筹好大中小幼一体化的这种育人的体系，同时家庭、社会和学校之间构建更良好的协同育人的共同体，在宏观层面上团结一切力量，焕发出教育改革和促进孩子成长的蓬勃力量。换老师后孩子很难过怎么办？一方面，家长要接受孩子的抵触情绪，经过一个学期甚至更长时间的相处，孩子与老师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依恋关系，换老师就意味着这种关系的断裂与重建，这对越小的孩子来说越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家长要理解孩子见到不熟悉老师的难过情绪，尽力给予安抚。另一方面，家长要知道对陌生环境和陌生人的适应能力是孩子独立自立的一个重要表现，家长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应对，帮助孩子学习适应方法，尽快与新老师建立良好的关系。每个孩子将来都是要不断地走出熟悉的小环境，进入越来越大、越来越不熟悉的新环境的。从孩子的成长考虑，要相信孩子的适应能力。孩子在今后的成长过程当中需要经历大大小小的适应，可以说每一次适应都见证了孩子的成长。这种成长既是孩子认知能力的提升，更意味着内心的强大。要尊重孩子的成长，就不能过度保护孩子，剥夺孩子发展适应能力、抗挫能力的机会。相信孩子能够自己逐渐地调整适应，并能够由此更好地树立自信。经典神话《西游记》系列舞台剧《西游记之真假美猴王》，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任劳任怨，不畏艰险。这一次他遇到了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六耳猕猴，他们将如何面对，又将如何找出真相呢？小朋友们快来跟孙悟空一起来辨真假，看谁的眼睛最雪亮。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可能被假象所蒙蔽，但只要心中坚持真的信念，最终我们会找到生活的真相。《西游记之真假美猴王》演出时间是9月21号，地点在华侨城大剧院，目前还有最低90元的票价。大型机甲变形舞台剧《迷你特工队》中秋节场，超级英雄题材动漫正版授权，国内首部机甲变形舞台剧《迷你特工队》由专业的院团编导，特技演员亲情出演，战士们身着酷炫盔甲，佩戴强劲武器，展开精彩激烈的格斗。3D 多媒体特效与大型舞台实景的融合，呈现欢快、华丽、震撼、激烈的视觉美感，打破儿童剧与成人剧的界限，以合家欢形式让家长和孩子共同体验观剧乐趣。舞台剧《迷你特工队》演出时间是9月21号，地点在朝阳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双减规定颁布一段时间后，许多家长不理解，不让孩子补课，孩子成绩提不上去怎么办？那家长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孩子学习成绩不上不下的需要去补课？其实不论补不补课，归根结底拼的都是孩子自主学习能力。什么是自主学习能力？家长如何培养孩子拥有自主学习能力？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专访了儿童自主学习力教练佳云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儿童自主学习力教练佳媛老师。佳媛老师您好。 于浩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双减政策落实的第一个学期啊，很多家长都意识到了这个家庭教育的巨大作用。当然了，其中难免会有一些家长朋友觉得有点不适应，希望找到更好的方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我看佳媛老师最近就推出一个课程啊，主要是要培养主动高效学习型的孩子，就是教家长们怎么做。里面很多内容都很适合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咱们请佳媛老师呢给我们也介绍介绍哈。先说一说我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也是这个佳媛老师朋友圈提到的啊，就是用家庭会议去激活能量满满的新学期。家庭会议这个名词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有什么作用，应该怎么进行。 好，谢谢于浩老师的关注啊，然后突然被于浩老师 Q 到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来。那确实是哈，最近几个月大家都关注到教育政策有一些频繁的新政啊，在不断的去落地推出。那很多面临着孩子上学或者说今年要上学的这个父母来说呢，其实大家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不适，或者是说这种压力。 对， 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孩子目前读二年级的孩子的妈妈，所以呢也非常能够感同身受到身边妈妈的这些压力和焦虑。那么我们就想到说，以前可能大家说要靠机构哈，我们找到好的机构、好的老师，咱把孩子送去都挺省心的。 对， 那在现在这种大的环境下呢，可能机构的这根拐杖呢就不像以前那么给力了。那咱们呢更多的可能说，我们开玩笑啊，说还是亲妈最靠谱。 对对对。 所以呢咱们 其实一直都是 所以咱们家长要有能力去支持孩子的这个学习。特别是呢，我提出我们家长要能够去成为孩子的学习教练啊。那当然我们的角色跟机构角色并不一样啊，不是说要去教孩子学科知识哈、这咱也教不了，这个是专业老师干的事儿。但是呢，大家去想一下教练这个角色，在体育比赛当中，教练其实他不见得是说在某一个项目里他是最棒的啊，他是拿金牌的那个人，但是他能够去支持啊他带训的运动员去取得好成绩。那同样呢，咱们家长现在的定位，那我觉得啊，把我们自己定义为一个能够去带动孩子提升学习力啊，有自主学习力这样一种能力的教练，可能是一个接下来一段时间对啊我们家长的一个主要的角色定位。那刚刚于浩老师在说到这个家庭会议哈，其实我想收音机前关注教育的爸爸妈妈们嘛，可能很多人也上过不少的这种亲子类的家庭教育类的课程哈。 对， 对这四个字儿肯定不陌生。就是家庭会议。那为什么我会带着跟着我这个年度课程的妈妈们第一周就先来做家庭会议呢？我发现其实家庭会议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去让家庭里这种爱的氛围能够建立流动起来的一种方式。那我们说对于孩子的学习，特别说自主学习这件事儿哈，其实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的这种场域就特别的重要。 对， 那这种场域呢，往往是我们说是孩子他能够开始去有自主性被激发出来的一个起点。那所以开学之初哈，咱们就先来把这个家庭里这种充满能量的爱的场域先去把它激活，然后呢去带动孩子来激活。我讲几个小例子哈，特别有趣。就是这个周末我们群里面已经有18位妈妈都在家里面开完了这个家庭会议哈，而且他们做了长长的文字的复盘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开，但是呢大家都有很多的收获哈。一方面呢，比如说收获了孩子对父母的心里话，因为我们这个家庭会议有三个环节。第一个就是一个家庭宣言哈，那这个每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家庭宣言。第二部分呢，就是请孩子来说说新学期开始了你对父母有什么期待。那咱们往往有时候就会说新学期开始了，我给孩子提点什么要求，对吧？就是父母到孩子这样一个单向的。但事实上我们说去尊重孩子，倾听孩子，那他一定也有对我们的期待。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个很正式的很有仪式感的活动来去倾听孩子。对，当我们能倾听孩子的时候，那会大概率的说孩子他也更愿意去听我们讲的东西，对吧？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对，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去倾听孩子的环节。然后有一个妈妈就特别有趣哈，她曾经参加过我们的一个不吼不叫的训练营，然后她小孩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但她孩子还记得。然后她的孩子就跟她说我希望妈妈做这个不吼不叫的橙色犀牛，然后不做那个又吼又叫的灰色犀牛啊，这是她跟妈妈的期待。但后来呢，这小孩自己就说，新学期我又长大一岁了，我也要做橙色犀牛，那就是说我也要好好的去管理我的情绪哈。所以你看，通过这样一个家庭会议这样的一种形式，大家彼此去表达的时候，当他表达对父母的期待，然后父母也在努力倾听他，孩子自己他也会想说，那我也要在某个方面做得更好。 嗯， 对。那我们家庭会议的第三个环节就是请爸爸妈妈们去把你对孩子新学期的一个祝福说出来。那这个可能很多家庭以前也会忽视哈，大家更多的就会直奔主题去提要求啊，比如说你这个学期成绩要怎么样啊，排名要怎么样啊，可能你的兴趣班要怎么样啊，考级怎么样啊，就是噼里啪啦一堆要求提过来。 对， 那这个我会觉得对孩子来说非常有压力。啊，他会觉得，哎呀，又开学了，就会他心里就觉得这事儿就挺烦的，就觉得没意思。但是当你对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期待的时候，我觉得期待和要求还是不同的哈。当你对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期待的时候，那孩子接收到的是你给到他的非常多的一些能量。那我还鼓励妈妈们把这个期待呢，你可以手写一张卡片哈，贴在孩子的学习区旁边，孩子经常他是能够看到的。那对，今天我还在看书哈，就书里也讲说，对于小学生来讲，他的学习动机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父母的期待，就是你跟孩子是怎么传递你的期待，这个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动机。所以虽然是很小的一个动作哈，但它会撬动一个很大的作用。那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了，对，我们就是带着妈妈们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不错哈，我觉得就是家庭会议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我们大学的时候先上大课，然后再分组练习。我们先制定好未来这两三个月在学习和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在公司上讲，公司层面讲，这词儿叫拉齐，是不是？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想法都统一。哎，你要干嘛，我要干嘛，你知道我希望你的什么，我知道你对我有什么希望，然后大家一会儿按照一个方向去执行。当然了，未必百分之百能完成，但是有一个方向总是好的。 对，没错。好，那其实于浩老师已经把我们这个家庭会议的第二周或者我们说第三周的这个功能已经跟大家讲出来了哈。其实我们对于浩老师很厉害。那其实我们说对没开过家庭会议的家庭哈，第一周我们就做简单的去创造爱的场域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一讨论目标，家长又急了，然后孩子觉得说，哦，原来家庭会议你前面干弄得那么好，你都是为了后面来跟我去提要求的。 感觉是个套路是吧？ 对，感觉是套路。所以我们就很单纯，就我建议大家就很单纯的不要去讲那个我这学期的目标是什么哈，我们就单纯的彼此去表达期待，表达对于孩子新升入一个新学期我们的一个祝福。 哦，我这着急了算是。 当然如果说您之前家庭就是已经有开家庭会议的惯例哈，或者说家庭气氛一直都很好，那我觉得这个环节没问题啊。但如果说您觉得火候还不到，哎，那咱就别着急，咱一步一步来啊。那让孩子先知道说，哎，爸爸妈妈是真正的愿意关心我，然后倾听我啊，而不是每天给我提很多要求。对。 嗯，明白。那多长时间开一次会比较好呢？ 那其实家庭会议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能每周都可以来开哈，大家不用把它想那么复杂啊。那更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一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天儿，哎，大家就这么去把它定位，一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天儿就很轻松的啊。大家可以去，如果有一些事情要讨论，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讨论的议题哈。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那我们彼此之间表达一下啊，对对方的欣赏啊、认可呀、感谢呀，那这都会让家里的气氛会非常的好。因为平时特别是咱们这个双职工哈，爸爸妈妈都要上班，可能平时很难得有一家人坐下来啊轻松聊天 的 这种生活的场景。对，那我们就可以固定下来。那如果说时间比较紧张，我会建议我们的小伙伴至少一个月咱们可以来组织一次啊。那我觉得这个时间总会有，就是一次大概也就20分钟到30分钟哈，所以这个时间一定是非常值得您去花的一个时间啊。有很多问题就可以在这上面大家去讨论去解决，然后也让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彼此的关系能够变得更加的亲密。 而且我觉得更好的情况下，你也可能让爸爸妈妈呀聊一聊自己的一些状况。就是 哎，没错，对，宇浩老师这个提醒特别棒哈，这就回应到您前面讲的那个目标的那个部分啊、那大家说啊，我要跟孩子制定新学期的目标，那我会建议说您先做一个新学期的目标， 对， 就是咱自己，咱们要求孩子做什么，咱们能够先去做个榜样，比如说啊，您在工作中新学期有什么目标，那同样对孩子来说，他在学习中新学期有什么目标，对吧？那这样子孩子看到说你不是要求我，而是说你也这样做，那我呢是有样学样，我跟着你一样去做，那这种目标定出来啊、可能被执行的概率就会更大一些。 对对对，就是立 flag 嘛，是吧？ 对对， 对于家长来说，这个词是我们常用到的，往往尤其在自己的小朋友面前，如果是想说一个目标的话，可能对于家长的驱动更好，这样的话会整个家庭氛围处在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良性的氛围当中，就大家都 很积极，没错了， 很向上， 对对， 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哈。那么，咱们这套整套课程都是类似于家庭会议这样的内容嘛？总体上给咱们说的这套课程，做这套课程初衷嘛？ 那家庭会议其实只是我们拆解到每个月的一个具体的行动，那实际上我们在整个课程当中呢，是。我会把它看成说有两成是属于课程的内容，就是大家比较熟悉这种听课哈，然后八成呢，其实我把它叫做服务啊。所谓什么叫服务呢？服务就是，其实今天很多妈妈都听了无数的课了，甚至是说你买了很多课，你还没听，还在那儿放着呢，所以大家可能已经对听课就没有那么大的感觉了哈，就觉得 要学以致用是吧？ 对，但是你会发现听完了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听完了之后你回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啊，一听就会，一试就废是吧？ 对对对，这句话总结的太经典了、 哎、 对，所以我们会用学习这个主线来去把一些知识性的东西哈，因为毕竟还涉及一些知识性的东西，比如说啊，我们说学习方法呀，啊，习惯呐、啊，然后品格的培养啊，家长怎么跟孩子去沟通啊、 嗯、 啊，了解这个阶段孩子的一些发展规律啊，那这就属于纯知识性的东西哈，但这个还是我会用主线去学习的主线去拎一下，那拎完了之后最重要的那八成时间在干嘛呢？就是去跟啊，妈妈们一起去做。那我们目前就把它细化成每一周，具体来说，每一周我们要去做什么？我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九月份是开学啊、这个第一个月啊，那群里妈妈们的孩子大概都是一年级、二年级的比较多哈啊，那我们就会有一个九月的主题叫做开学适应，然后明确目标啊，那这是一个这个月的主题，那。具体落下来，我们就会有一个孩子的基础习惯，叫专心听讲、规律作息。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孩子他能够去学习啊，学习好、有好成绩、好结果，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他到学校，他要知道怎么听课，对吧？啊，这对于低年龄段的，就是他怎么能够专心去听讲？什么叫专心听讲啊？然后他能有良好的作息，保证他每天在学校里的精力是够的，他有好精力，他才能真正的去专注的听老师讲课。那我们针对这个基础习惯呢，就会告诉父母说，你开学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你分别要做什么，就很具体到你要做什么。那这个动作可能不是很复杂的一个动作哈，可能你每天只需要两三分钟，但是你要完成一个动作，但是这一个月下来，通过你每天去完成这个动作，那孩子他就明白了，而且内化了啊，什么叫做专心听讲，我怎么做到专心听讲。对，然后那在妈妈的这个维度方面，这个我们前面我们讲的是啊，孩子养成好习惯的这个维度哈，那在妈妈的这个维度上，我们会跟大家同样有每一周的任务拆解，比如说第一周我们就是家庭会议啊，我们明确整个这一个学期啊，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祝福。那第二周开始呢，我们就会请妈妈们来去记录孩子的一天的时间使用情况，因为一上学了以后，其实时间就会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尤其是放学回来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呀？啊，怎么孩子能够啊先写完作业再去玩啊？其实它都是依托在时间这个载体上的。然后第三周啊，我们就会根据这个时间记录啊，让妈妈带着孩子来做一日的时间饼图啊。那第四周呢，我们会提醒说，哎，开学一个月了，您需要跟老师去做一次家校的沟通，那就让家长非常清楚，说我每一周要 要干嘛，否则就大家就觉得哎呀这儿可能也要管，那儿也要抓，就会感觉非常混乱，就是脑袋里一团信息哈，但是就拎不清说我具体要干嘛。那我们每周这个任务呢，其实如果说家那个妈妈跟孩子去做，可能也就是15分钟到30分钟就能做完的一件任务哈，这个工作量也不会很辛苦，哎，但是你会发现你通过做这些任务就把孩子的生活给他理顺了。 对， 然后同时呢你跟老师保持好沟通的一个频率，能够去更好的建立到老师做好真正的家校配合。 就是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把隐性知识变成显性化的过程。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哈，这道课程到底运用了哪些专业的知识？由于大家的这种知识架构啊、层次啊并不相同，怎么做到人人能够跟得上、能够落实？ 其实刚刚于浩老师说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重要的不是再跟大家去讲很多很复杂的所谓的知识哈，我们重要的是带着大家做。我也跟大家说，我说你在这个课里你不会听到什么你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信息。就今天其实知识的获取是很容易的啊，你上网搜一下呀，或者你去各大知识付费类平台上都在那儿摆着。但问题是你知道你做不到。或者说有的时候一个人真的是很难做到，你做着做着遇到问题了，然后哎呀工作一忙了，家里有点什么事儿了，一放哎那个劲头没了，然后这事儿就没了。但我们是真的陪着大家啊，真的说哎你督促大家，有的时候我说我是在后面挥小鞭子的哈，然后这个但是大家会发现说我一旦去做了我就会有结果，大家也会自己感觉很好，但我永远不做的时候他永远都在那儿是脑海中的一个想象。 对对对，他只有去做，所以说我们找的内容一定都是大家能够理解的，不会有什么高深啊如何的， 没有， 也就是非常可落实可落地的。 对，没错。那比如说我的每个任务，我用5分钟做一个语音讲解，大家就回去就知道怎么做了，不复杂， 这很好，是很好。 对，我听了就会，会了就能做， 而且 做了之后呢，还有反馈， 有效果， 点评，对，然后你还能看到其他小伙伴做的，哎，你还能从其他人身上去学习， 对。这个内容非常好，这个才是我们理解那种能够特别落地的接地气的课程，免得我们听到了一些大的道理原则性的东西，可是我们实施起来是需要花费很多心血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您叫服务我觉得非常对啊，任何的一个模式走到最后可能最后提供的都是服务，只有让它见效了才是一个好的内容啊。 是的是的。 那我们用一集的时间呢，请佳媛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一次怎么样教家长能够培养出来一个有自主高效学习能力的小朋友。那么在下一集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请佳媛老师跟我们聊一聊怎么样去培养孩子们的高效学习力，包括这个课程到底应该怎么找到。谢谢佳媛老师接受我的采访，谢谢。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